再比过去还痛，每一刻重来过，等待曾经帮了我，也忘了等什么，旧的错的敢回头，新的困难却紧追在后，只要一个先放手，是你是我舍不得又难复合，在背后幸福背后推卸责任，让心里好过，你沉默就能压心，我想不起来当初的笑容，在背后痛苦背后拼命想要让一切挣脱，你抱紧总是打扰我，路走得多去海头，每一刻钟等待曾经帮了我，也忘了等什么，旧的错的敢回头，新的困难却紧追在后，只要一个先放手，是你是我舍不得